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到嚟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咁今晚呢讲呢个题目呢，我想讲到好耐㗎啦，但一路呢就战战兢兢，因为即係我成日驚我就睇唔明㗎，即係解唔明俾大家听。咁我成日都讲㗎啦，咩叫老师老师啫，就係、是、早一晚睇嗰个 chapter 嗰个就叫老师咋嘛。咁我实际上冇早一晚添。啊，实际上我係今日下午我先睇㗎啫。咁睇完就即刻讲㗎啦。咁我就即係、都叫做明㗎，我諗似明非明啦。咁、首先讲返即係 E 呢个发言先。其實就是17世紀、當時的瑞士數學家、Jacob 中文是什麼呢，我不記得他什麼雅各、叫做、貝盧利啦。貝盧利呢他就研究複式利率、即是說假設呢我以為說我還得密啲，以為可以還少啲，原來這個是大錯特錯的、所以大家那些信用卡那些你不要受他軍、好啦，咁佢到了大個問題，就算當佢那個密度是去到無限呢、其實你還的錢呢即係就係比原先係多咗 2.71828 好多好多倍咁樣，即係後面唔知小數點咁解啦。咁、所以原來 E 呢個數呢喺數學上呢就可以等於咩呢，就等於即係右手邊呢我哋就係叫做寫住就係、一個 limit、就係括弧就係1加1 over n、然後呢就 to the power n 係啦，咁然後呢 n 呢即係個 limit 嗰度就去到無限大，呢、個就係佢個方式，就係、最原始嘅嗰個 e 搵 e 嘅值 個數學方式，搵 e 嗰個值啦，係咪。但係有趣嘅一樣嘢就係話咁點解佢唔係叫做即係貝盧利數呢，係好陰功，我其實覺得好唔抵呀，同呢個貝盧利係咪，佢叫歐拉數喎而家。咁但係講真，其實歐拉數呢都係歐洲人叫嘅啫、英國人唔敢叫㗎，英國人呢就叫做納皮爾數、Napier 係、 你知嘛、Napier 就係邊個啊， 就係呢個對數發明對數係 啦，發明對數嗰個數學家，咁佢、其實係英國人，但係嚴格嚟講佢唔係英國人啦、 佢蘇格蘭人 係呀，因為你知蘇格蘭啲人好緊張㗎呢樣嘢，我係蘇格蘭人唔係英國人係嘛、雖然即係前幾年咪有公投嘅，即係正如而家英國就面對話脫歐嗰陣、時呢就蘇格蘭就面對就脫離呢個英國就係獨立㗎嘛，咁就卒之好彩一額汗啦係嘛，咁就繼續喺呢個 United Kingdom， United 啦，如果唔係就 Separate Kingdom 啦。咁呢個蘇格蘭呢 Napier 呢其實而家喺蘇格蘭有間大學呢就叫 Napier U 嘅。當時我做嘢嗰陣時呢、都曾經係同呢間大學合作過，喺香港有啲課程嘅、所以其實而家有㗎香港嗰啲、即係嗰啲海外嚟香港辦嗰啲課程呢 個名字就係 Napier， 係一直係叫 Napier， 係因為佢 University 係呀冇錯啦、Napier University， 咁叫做 John Napier， 約翰納皮爾，咁佢又好勁喎，佢就係、其實仲早啊，即係比呢一個貝盧利其實仲早啊，所以我都搞唔清楚點解即係所以我都話呢度啦，我未必係完全搞得明白、因為佢呢我睇返個資料呢，佢係1550年就出世，佢、就1617年就逝世，咁、實際上呢其實佢逝世嗰陣時呢、貝盧利都未出世喎，佢係1654年出世㗎嘛，呢、這個貝盧利，咁但係呢蘇格蘭人就話呢個應該叫納皮爾數 喎、 所以我呢度我都有啲混淆。 因為佢咩嘛，嗰陣時個 log 呢、之前我哋而家就 佢最先係用 base 10嘅， 其實佢唔係嘅，最先呢 base 10之前呢佢係用1 over e 個 base 係1 over e， 咁所以個問題就係話咁貝盧利，而家我哋又話貝盧利係去第一個發現 e 嘅數值嘅人嘛、 哦、因為咁嘅，其實佢 係咁人家將 Jeffy 你解 釋，因為 Napier 呢佢之前個 log 呢佢有兩個階段嘅，第一即係一開頭嗰陣時佢發明個 log 嗰個數嗰陣時呢，佢係冇呢個底呢個概念嘅，好奇怪嘅。但係呢佢就用咗一除 e 分之一呢就做呢個做底。但係佢係自己唔知㗎，即係佢用咗呢個對數嘅底呢，用咗 e 分之一呢個底呢去做 log 嘅底嘅。咁但係呢後嚟呢就因為佢發表咗呢、這個對數呢件事，佢係寫一本書啦、即係一寫出嚟之後轟動啦。咁之後呢就有個我就唔記得個地方啦，咁佢就有個大學教授呢睇到就好轟動啦，即係覺得嘩真係好犀利呀呢個發明，呢、這個 log 嘅發明啦，咁、然之後呢咁佢就搵同佢好似騎馬咁呢就四日四夜咁呢就去搵阿 Napier 呢就去傾偈喎，咁點知佢傾下偈呢就發覺大家去討論究竟呢個 log 究竟應該點會可以更加完善呢，因為嗰陣時係十進制嘛， 咁所以佢哋就到最尾去商討啦，就覺得啊不如 lot 咧嗰個 base 咧就 用十嚟做底，就係 base ten。 係啦，咁所以咧點解佢哋話係落納皮爾數咧？就因為其實以前最開頭嗰陣時咧，係納皮爾咧佢無意中咧，佢竟然係個 lot 嘅底咧，佢係用咗一 over e 去做底嘅，所以咧。而家啲人咧 啱啱啊，呢個都符合，即係我今日下晝睇嘅資料啦，都係咁上下啦。但係其實我想睇再深入啲，但係真係唔夠時間啊，即係我都睇到頭昏腦脹啊。所以好奇妙嘅，你話齋，原來佢某一程度上佢係無意中咧，佢就係整咗個 E 出嚟，但係佢唔係好清晰嘅， 冇錯 係嘛？咁但係咧，我記得頭先你講嗰個古仔咧，即係佢另外一個就話知道呢個發現嘅一個偉大啦，係嘛？咁就同佢講啦，咁同佢講，但係嗰時我唔知係咪睇錯啦，佢又係。就係、是、特別去鼓勵佢就話可以其實有一個呢個叫自然對數呢樣嘢即係 natural log 呢樣啊可能佢自己已經係無意中就發展咗我哋叫自然對數 其實應該唔係自然對數呢係再之後嘅、其實嗰陣時鼓勵就係常用對數就係、是、用十做底啦因為佢自然對數係後尾呢譬如好似頭先咁講呢搵嗰啲曲線嗰陣時呢佢哋發覺用嗰個 natural log 呢用 E 去做底呢更加會方便 啱啱啱但嗰個問題就係個時間性啦喺歷史上其實係咪納皮爾已經有自然對數㗎啦嘛納皮爾嗰個年代已經有自然對數㗎啦嘛 可以話未有囉因為佢嗰個時代就算佢死之前即係佢可以話呢佢就係無意中一開頭嗰陣時無意中用 咁即係話後人先至發現呢就是、原來納皮爾嘅最先所創立嘅對數入面呢其實已經係包含咗呢個自然對數嘅呢個概念 係啦係啦 可能係咁啊真係大家要自己做下功課啦因為真係太複雜呢樣嘢嗰個時間都唔係好搞得清楚 係 啦咁但係呢蘇格蘭人或者而家英國人啦即係佢哋韜光啦係咪佢就鍾意叫納皮爾數但歐洲人呢就唔係㗎又叫歐拉數因為歐拉呢原來又係一個瑞士人嚟喎成班都係瑞士人嚟㗎喎咁就埃拉啦咁呢個埃拉呢佢點解到頭來會叫做歐拉數因為佢真係啦其實埃拉又遲啲㗎喇喎佢係1707年出世就1783年咁佢都即係好長命嘅但係佢勁呢就係話佢最先發表有關呢個 E 嘅數學嗰啲論文呢係21歲即係勁到大家諗下你21歲做緊乜嘢即係佢呢啲係天才嚟㗎即係埃拉喺好多方面都有好突創性嘅即係嗰個發現嘅咁佢就喺1727年嗰陣時呢佢係正式將呢個數命名叫做 E 之前呢係冇一個正式名又或者好多唔同嘅名好混亂咁佢就叫 E 咁以後啲人呢就係叫咁就係好多人就話咦呢個 E 係咪因為佢自己個名啊因為佢個名即係個姓嘅第一個字母就 E 嘛咁但係呢即係啲史學家呢亦都係睇返佢話呢個埃拉應該冇咁自大嘅唔會用自己個名嘅咁樣咁個好可能呢即係亦都有人話咦咁佢係咪同呢個指數增長嗰個 exponential 嘅 E 字有關呢咁但係呢有啲史學家就研究佢可能都唔係嘅其實就係最主要就係因為嗰時 ABCD 呢都俾人用曬 啦。俾人用曬。 係啦即係用喺好多唔同嘅數學度嘅就係一個已經有佢自己嘅意義。咁所以呢佢就好啦就用到 E 啦咁樣嘅啫。咁所以就呢個就叫事後叫歐拉數啦。咁即係歐拉數呢個歐拉呢其實佢就發明了另一個演算 E 的一個公式這個公式呢同頭先比起頭先那個仲簡單頭先那個呢你知道又要攞 limit 啦個括弧又要1加1 over n 啦 power n 這個就簡單啦佢就係一個叫做將佢一個總和就叫 summation 啦大家知道啦個 summation 呢就係咩呢就係1 over n 嘅 factorial 呢其實我真係我啱今日我先知㗎啫因為你知道我哋讀番書㗎嘛讀番書從來都唔知中文嘅。咁原來叫做階數或者叫層數。 喔。 Factorial, 即係咩叫 factorial 啊就係譬如是但舉個啦譬如五嘅 factorial 呢就係五乘四乘三乘二乘一。十嘅 factorial 就係十乘九乘八乘七一路乘到一。係咪咁即係話乘返轉頭乘到一呢當然再唔需要再乘落去㗎啦咁嗰個數好大㗎嘛所以呢其實你嗰個數越大佢個 factorial 係大得好勁嘅即係佢增加得好快呢個叫 factorial, 原來中文叫階數即係階級個階呀。咁原來佢呢就係話如果你係睇考察一個1 over n factorial, 咁呢原來佢亦都有個定義好得意㗎喎原來佢如果零呢嘅 factorial 呢佢又當係一㗎喎咁所以呢如果其實或者你可以咁講啦佢如果嗰個序列呢就係點樣呢佢叫 summation 即係加埋㗎嘛所以 E 左手邊啦等於右手邊啦右手邊係咩呢第一個 term 第一個項呢就係1 over 0嘅 factorial 嗯， 啊，由零开始，但系咧，原来佢当呢个项就系一嘅， 就系一，即系零嘅 factorial。 系啦，咁第二个项咧就系一 over 一嘅 factorial， 咁又系一，咁所以咧。 加埋就 加埋就係二嚟嘅，咁、uh-huh. 已經有差唔多近磅啦，即係近磅啦，買緊二啦。咁、但係跟住第三個項咧，就係、是、一 over 二嘅 factorial 啦。咁當然都係二啊，二分一啦，係嘛，即係二乘一。但係咧，跟住咧就加呢個一 over 三嘅 factorial。 嗯， 咁就唔係啦，三二就 二六 啦， 乘二六， 六啦嚇。再加咧，跟住嗰個項咧就係一 over 四嘅 factorial。 嗯， 係嘛？咁就廿四啦， 嗯， 咁如此类推，一路加落去嘅，咁佢一路加落去，加到无限咧， 啊，原来 就系等于二点七一八二八一八二八四五二三咯，好落，原来呢个亦都系咧计算 E 嘅一个公式嚟嘅，咁、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就算圆周率都系嘅，圆周率都好多计算嘅方法嘅，因为讲真，佢系一个无理数嚟噶嘛， 嗯， 你唔能够就即系有一个好简单嘅表达嚟嘅，佢差唔多就系用呢啲一定要系趋向无限。然后佢先至话系我哋计到一个咁样，呢个就欧拉嘅方程式。咁仲有好多其他方程式，即系最嗰个睇到你头都胀嗰个咧，我哋就叫做咩咧？叫做连续无穷连分数展开式啊。嗰、那个先至真系，佢话 E 就等于咩咧？右手边咯，就系、是、二先。 嗯， 咁你再唔理啦，佢一开头就整个二出嚟噶啦，吓冇头鸡啦。 嗯， 就加咩咧？然后就加一 over 一嚿嘢， 系， 但系嗰嚿嘢系乜嘢咧？嗰嚿嘢咧，原来又系一加一嚿嘢、哦。咁、但系嗰嚿嘢系乜嘢咧？嗰嚿嘢原来咧就系、是、唔知二加一嚿，唔系即系一 over 嚟嘅，即系全部系一 over 嘅，即系个一加就一 over 一嚿嘢、 哦，又系嗰嚿嘢。 然后咧又加又二加又一 over 一嚿嘢，如此类，一路加落去咧就无穷尽咁加嘅，即系你嗰个咁样嘅右手，即系第二嗰个项你已经写唔晒噶啦。因为佢一嗰个分母嗰度咧，系无穷无尽咁落去嘅吓，咁呢个其实亦都系一个嘅演算嘅方式，叫做无穷连分数展开式。 嗯， 啊呢、這个就系 E 欧拉数嘅。 咁即系嗰条式就系欧拉。 系啦，可以非常之好。嗱、就是，咁而家喺 Jeffy 头壳顶嘅咧，或者个头隔篱嗰条咧，就系、是，诶嗱、啊，你要隔过少少啦。诶、要过呢边，过呢边，过我呢边。诶、过，诶冇错啦。嗱，大家睇到呢条咧，条蓝色线啦，吓、啊，嗰条系咪红色定绿色啊？你知我啲色盲啊，真系啊。咁、但系你睇到咧，原来就系一加一 over n to the power n、 嗯。 咁样咧，佢系由即系好细开始啦，吓、啊，即系其实嗰个好细咧，其实系嗰个系一嚟噶，系咪好似？ 嗯。 然后一路就过咗二啦，即系二个水平啦。然后咧，大概去来去都去唔到三嘅。 嗯 系嘛，因为佢系二点七几啊嘛，咁佢咧就一路其实顶嗰条横线就系 E， 嗯， 但系蓝线咧就无限地吹近 E， 系啦，所以咧嗰个 graph 咧就已经就系、是、贝卢利所揾到嘅嗰条公式啦、 嗯， 但系你头壳顶咧。就係、是、歐拉嗰條公式啦，係嘛？就係、是、summation 咧，就係一，佢今次就唔係用 n 嘅，冇所謂啦，佢用 k 啦 ，k 嘅 factorial 就加起嚟，咁、所以咧就等於一 over 零 factorial 嚇加一 over 一 factorial 二 factorial 嗰度咁加落去，咁、就咧佢寫埋頭嗰幾個 term 出嚟添啦嚇，一加一加二分一加六分一加二十四分一加，咁所以加落去咧，最後又係嗰個二點七一八嗰個啦，嚇、仲有好多表達嘅方式嘅。咁但係其實中間嗱，我哋今晚呢個咧，其實大家一睇就反而最矚目，當然就係中間個圓林嗰個圖形啦，係嘛？呢、這個圓好有趣嘅，我好細個咧，其實係自己發現嘅。我唔知係咪睇書定係我自己發現好得意。大家有冇試過？你揾一張白紙啦、然後咧就畫一個 Y 軸 X 軸啦，係嘛？一個坐標咁啦。你喺嗰個 X 即係橫軸直軸，橫軸嗰度，你譬如將佢分十格，即係直軸又分十格。咁但係咧，我細個已經唔知點解我係無意中係定點咧，我已經曉得咧，就係將譬如橫軸嘅一，即係你分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啦，橫軸嘅一就揾條直線連直軸嘅十，橫軸嘅二咧，就連直軸嘅九，橫軸嘅三咧就連直軸嘅八。系嘛、啊？如此類推一路咁樣落喎， 好似有個啲嗰啲受曲線嗰啲。 冇錯啦，咁你發覺咧、原來你連起曬之後咧，你本來係條條都係直線嚟嘅、但你連曬之後就出咗條 曲線啦。 曲線喎、哇！嗰陣時我真係都好震撼嘅，即係嗰陣時我好細個咯，我諗最多都係初中啦，或者甚至係高小初中咁啦、就已經有呢個發現，所以我亦都好早我教曉阿女做呢樣嘢嘅嚇，阿女都覺得好奇妙啊，係嘛？因為直全條條都係直線。但竟然得出嚟咧，係一條曲線。但其實原來呢條曲線咧就係一個指數曲線，其實就係 exponential 嚟嘅。exponential 嗱，咁呢個指數咧，其實我哋都要解一解咧。其實雖然阿歐拉就唔係用 exponential 呢個字，係用呢個 e 咧，但係確實呢個 e 同 exponential 咧就係絕對有關係嘅。 嗯，好明顯。 exponential 咧冇錯啦，就係話複式利率就係 exponential 啊嘛。 嗯。 啊，即係話如果我哋係真係嗰個橫軸就係 n 嚟嘅，個直軸就係你要還嘅錢嚟嘅。 嗯。 啊，或者你唔一定還嘅錢啦。細胞分裂啦，我哋成日都講係咪啊？細胞分裂咪就咧一變二，二變四，喺四變八，八變十六。其實呢個就係指數增長，亦都係叫做幾何級數啊嘛嚇。咁、啊、你會發覺咧，嗰條曲線咧，其實就係指數曲線啦。咁指數曲線咧，其實嗰個嘅方式啊，嗰個方程式啊， 嗯、 就係、是、要用到 E 噶。嚇、啊！如果係大家嗱、嗯，通常我哋指數曲線咧，你會幾時先用到咧？因為複式利率咧，佢唔一定去教你 E 嘅、 嗯。 我哋學 E 係學，因為有嗰啲叫做自然對數。咁一陣先講下自然對數啦。但係而家我講個 E 咧，第一次學真係喺出現咗喺嗰個數學方式嗰度咧，就係、是、學放射性衰變嚇、啊 嗯、 ，radioactive decay。你記唔記得、嗯、？radioactive decay 咧，其實佢就係、是。一般呢，如果我哋 DK 佢係用 negative 嘅嗰個 power， 但如果我哋係 growth 呢就唔使用 negative 嘅點呀，即係話如果佢而家個放佢原本嗰個放射性係 n not 嘅，或者嗰、那個即係未衰變嘅原子嘅數目啦，係 n not， 一個大草 n， 然後一個即係 not， 即係又係一個零咁啊，即係原子 original 嘅。咁佢譬如過咗時間 t 之後，咁就 n t 啦，即係右下角有個 t 啦，咁 nt 就等於咩呢？原來就等於 n not 乘以咩呀，就係呢個 e to the power 呢就係 rt， rt 就係嗰個衰變率啦，即係唔同嘅放射性元素，譬如有呀咁呀，唔同啦，即係呢個筆呀嗰啲唔同啦，咁所以呢個 r 就當然嗰個放射性佢嗰個元素係咁啦，但係個 t 就係個時間啦。咁、 嗯、 如果係放射性衰變呢，喺嗰個 power 嗰度呢就有個 negative，但係當然如果你係講細菌嘅增長呢、 嗯、 增長喎、哦、就唔需要 negative 啦、嗯、直情就係 e to the power rt 咁樣、r 就睇下佢嘅增長速率囉，即係你細菌幾耐增長一次咁樣，即係會每日增長係咪 double， 因為有啲增長梗係唔係 double 囉，但係細菌就 double 㗎嘛，係、咪一變二變四嘛，但有啲唔係㗎嘛，咁所以呢其實你逢係呢啲幾何級數，咁你學過幾何級數好似冇乜特別，原來幾何級數入面就包含咗 e 呢、 這個字㗎啦。